下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。 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。 你不能不喜欢祭物， 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犯祭你也不喜悦。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。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 好，请坐。好，准备笔来。第一个悔罪的，我们看见第一节第一个开始是神啊，上帝啊，那是第一悔罪的第一部分，他称上帝。第二部分的恢复，第十节上帝啊，有看见吗？好，来 第三部分的重建，不让了，注意第十四节牵起来，上帝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 Elohim 啊， Elohim， 所以上帝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上帝，上帝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上帝，神所要的祭。然后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。好，他把这位神是他当作他是他的神，他也称这个是你，他也当这个是他的神。这是什么样的神？拯救我的神。好，重建第一个要点，要唱，我们要唱，我们要歌颂，我们要歌唱，我们要感，这个唱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感恩、颂赞、感谢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上帝一定他下去地狱，他还是要感谢上帝。真的，上帝感谢你把我送去地狱里面，因为 I deserve it， 我应该去的。神不无视一个罪人，有一天在神的面前，当上帝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他还要感谢上帝把我送去地狱里面，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。你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神吗？他就是这样的神。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，是不是要比这些受气地狱的人要更加来歌颂神？是不是要更加来感谢神？是不是要更加来颂赞这位神？所以大卫知道神的心意，我要颂赞你，我要感谢你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颂赞？从那个恢复，他得到什么？清洁的心，他得到什么？正直的灵，他得到什么？重回激活那种救恩的之乐，他得到了，他要歌颂神，得到了不要不感谢上帝哦。每一次同时让你领受神的，一定要感谢神，不是白白给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要感恩，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神给我们什么要感谢，有时候神不给我们的，我们更加需要感恩。神拿掉的，我们会感恩吗？也要学感恩。所以我说，上帝把许牧师送去地狱，我还要感谢上帝，你把我送去地狱。何况这些我们领受神救恩的人，需要常常去歌颂，常常去感谢，常常去赞美上帝，常常去感谢神。这个就是大卫他的祷告，他说：“神，我要歌颂你，我要感谢你。”不是我们单单只是要注重那个唱歌的技巧，怎么唱的准确不准确？当然，如果唱的准确更好。但是不要因为要唱的准确，而我们没有办法唱到准确，我们不要去感谢神。可以用诗歌感谢神，以我们生命来感谢神，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，荣耀、感谢、颂赞，这些发自内心表现出我们对神的感谢。尝试一下，当上帝拿掉东西，尝试去感谢上帝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是要学习感谢神，要学习。所以重建的第一步，感谢。从哪里来？ 从他的真正的悔罪，进入他真正的得着那种的修复跟神的关系，以致他能够有这个表现出来，他感谢。然后第二就整个重建里面的核心，这里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张口，神喜悦跟神不喜悦的，当重建的时候，神会告诉你，神要求什么，你要知道我喜悦什么，你要知道我不喜悦什么，你要知道，神要我们知道我喜悦什么，我不喜悦什么。在重建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神要给我们学习，神喜悦跟神不喜悦的。你看经文第十六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如果你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上帝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圈起来，忧伤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为着自己罪也没有去痛哭忧伤流泪，也没有难过。 Children, are you sad when you sin against God? Or are you happy when you sin against God? Yeah, I can sin against God. 不对，我应该为着我犯罪我忧伤，神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求你帮助我，我要为着我的忧伤，为着我的罪来忧伤。神所要的是忧伤的灵，痛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。所以呢，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喜悦跟神不喜悦，我们要去学神喜悦什么，神不喜悦什么。所以道会告诉我们什么？ I want moreI want God more in my life, more. 所以为什么我们唱爱主更深？ God, I want more. Come to me more. 我要神，我要你更多在我生命，我要你更多更多在我生命，使你更多在我生命，我就越来越小，我就越来越小，你就越多越来越多在我生命。就等于约瑟约翰说的，我必衰微，我必衰微，但是呢，神必增大兴盛。所以呢，神是越来越大在我生命，我就越来越小。I want more.God, I want more. You come to my life. 我要神更多在我身边。这个是重建。好，最后，好，飞机要降落了哈，要讲完了。十八十九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有一个词我必须要先交代哈，这个词比较难理解，我大概给你们知道，我很简短给你们分享。十九节，你看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祭坛上。这个公义翻译上有点困难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，翻译到还好一些，他说 Then you will you delight in right sacrifices. Right 这里是指对的正确的，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单单只是指公义，这里是指正确的正确对的一个献一个祭物。神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对的一个祭物， right sacrifice or accurate sacrifice, something that is right, 是对的，在神眼中看的是对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是发生在这里，最后时候他大卫才来解释为什么。他说我做好了这个认罪，我恢复了，我被神重建，然后他才开始来到献上。他献上的时候呢，那个祭物是对的，是 right sacrifice。 所以你看见我回到去创世第四章四节五节，神看重亚伯跟他的祭物，神不看重该隐跟他的祭物。所以我这一生基督徒里面，如果我没有好好悔罪，没有好好跟神建立关系，没有好好重建，我所献上一切 All these are rubbish 垃圾，在神的面前这些是不对的祭物，神不要，神一个都不要。它不是垃圾场啊， 神不是什么都要吗？你可以 make sure that what he wants， 他要什么，他喜悦什么，他不喜悦什么，你要知道。比如说，我需要知道圣母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我需要知道。我认为需要的不一定他需要，神喜悦什么，神不喜悦什么。劳劳碌碌一生为神做，我根本生命是不 right， my heart is not right with God。你在神面前你献上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垃圾在神面前。所以大卫讲最后一句话，我最后我要献给你的，你才用的。不是你做什么上帝的喜悦、啊。The first thing， 我们这个人， 神先看中这个人先，所以他那时你必喜爱的，你必喜爱，你必接纳我献的这个祭物，你必接纳。所以我们一生要学这个事情，最后他才有办法做讨主喜悦的事情。所以生命的建造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life， 一个人生命的建造，灵性的建造，在整个基督徒旅程里面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过于服侍，不要认为我用很多服侍来麻醉我自己，告诉我自己我很爱上帝。你很奇怪的哈、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、哦、如果有人问你，你爱主吗？哦，我是教会的长老哎，我是在主学的老师哎，我是小组长哎，我是这个我是那个，很少人提到。你爱上帝吗？我常常认罪悔改，跟从主。你没有听过这种东西？很少。别人只是说我用我可以做的东西，这些机物，你看到吗？证明我很爱主，可能对呢。但是可能是对吧？先这个人 must be right。 我在神面前要认真，每一天要去求神帮助我。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第一次，神先 fix 这个人，有什么东西不对，神要拿掉，然后神把对东西放在生命里面，他要谈其他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谈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？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还有一部分要进行，我们只是单单用五分钟的时间、五分钟的时间，两个两个彼此带到，我们看那个，我们看手册来，手册第六页，为这手册第六页，我们看那个带到事项，为这个人从神得着那个恢复，正确的恢复来带求，第六页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九页，操练过一个讨神喜悦基督徒生活来代求。所以呢，就两个两个，我们呢，你为我祷告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们为这两件事情，跟神的恢复关系，跟讨神喜悦的这基督徒生活来祷告。五分钟时间我在这里，我们祷告完了我们会唱诗，然后呢我们会一起做祷告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彼此两个两个祷告。